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九集，你梦见我了。无人说话的空气静谧下来，蒋婉的内心奇异地安宁下来，她轻轻闭上眼，耳边是男人轻轻浅浅的呼吸声，他听着这道呼吸声缓缓进入睡眠。后半夜他梦魇了，梦里魏纪元撕扯着他的衣服，那样清晰的力道逼真的不像什么。他猛地喘着气醒来，身体抖得厉害。文静坐起身，你怎么了？蒋婉哆哆嗦嗦地蜷缩在被窝里，声音发着颤， 能不能抱抱我？ 空气安静了片刻，有稀稀疏疏的声音响起。文静伸出长臂，将蒋婉揽进怀里。蒋婉的后腰贴着她的胸膛，炙热的温度一瞬间抚平了她所有的不安。蒋婉忍不住转过身，面对面轻轻环住文静的腰，汲取她身上令人安心的力量。隔着衣服，蒋婉能感受到她紧实的肌理，淡淡的松木气息萦绕于鼻尖，是让人安神的味道。不久后，蒋婉察觉哪里怪怪的，身体一僵。文静的嗓音在黑暗中更显沙哑， 抱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你也可以这样，不然对你不公平。 谁想要这种公平啊？还有，他怎么能这么毫无顾忌的对一个女人说出这种话呀？你以前那些家政是不是都是这样被你吓跑的？ 蒋婉忍不住后退了一点距离，离文静远了点才开口问， 你对他们都这样吗？ 没有。 文静的手还搂在蒋婉后腰，掌心的温度很烫。蒋婉后脊一片酥麻，她想转过身，但文静的手还保持着一个抱着她的姿势。他思绪混乱间，头顶落下男人低哑嗓音，带着磁性质感， 你是第一个让我有冲动的女人。 蒋婉伸手抵在文静胸口，耳根红得彻底。 别再说了， 是你在问。 蒋婉被文静温热的呼吸弄得脑子发晕， 我想抱你，算冲动吗？ 冲动，是指在激素和内外环境刺激的共同作用下，对亲密行为的渴望与冲动。 文静的嗓音依旧低哑，落在蒋婉的耳里，意外的性感好听。蒋婉脑子发懵，听不懂自己到底算有，还是不算有。随后，他听见文静的声音， 你渴望和我有更进一步的亲密行为吗？ 蒋婉的脸彻底红透。 没有。 他忍不住把脸埋在文静肩颈的位置，用鼻子轻轻蹭了蹭。 你在擦鼻子？ 蒋婉羞愤极了。 没有。 他怔了怔，面上滚烫，声音都带着颤。 松手，我不要你抱了。 文静松开手，蒋婉赶紧远离了他，自己裹着被子把脸埋在枕头上。空气只安静了片刻，身后又传来文静的声音， 刚刚是你抱我，现在轮到我抱你。 蒋婉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整个人就被文静捞进了怀里。这次和之前不一样，之前他只是轻轻搂住他，这一次 他将他整个人搂进怀里，还将鼻尖抵在他肩颈的位置，很亲密的姿态。最要命的是，文静往他肩颈的位置蹭了蹭，耳边是男人低哑的嗓音，话音落下的瞬间，给他带来了一片酥麻的痒意。 蒋婉，这样抱着很舒服。 蒋婉张了张口，刚要说话，就又听他说， 等我抱完，再换你抱。 有区别吗？ 蒋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，还做了个梦，只是梦里不再是魏纪元的脸，而是文静的。文静扣住他的腰，吻落在他颈侧边，低哑的嗓音伴随着吻一起落下，灵魂都在站立。蒋婉喘息着睁开眼，这才发现自己是在做梦，身上出了一身的汗。也是这时，他才发现自己窝在男人怀里。文静早就醒了，正在看他。蒋婉赶紧推开他起床，他拿起干净的衣服准备去洗手间洗漱，却听文静开口， 你梦见我了？ 你怎么知道？ 问完他才紧张起来，目光忐忑地看着文静。文静应该是刚醒没多久，头顶有一束头发立着，出口的嗓音还带着刚睡醒的迷糊。 你喊我了？ 还有别的吗？ 你喊我的名字了？ 蒋婉捂住耳朵，红着一张脸往外跑，拔高声音道， 好了，我去洗漱了。 你梦见什么了？ 文静跟在他身后。蒋婉到了洗手间，把门关上，不让他跟进来。他站在洗手台前洗了把脸，想起那个梦，脸上又是一阵火烧。蒋婉洗漱完出来，没想到文静还在，他捂着脸绕开他，直奔自己的房间。文静跟在他身后，声音似乎有些困惑， 蒋婉，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？ 蒋婉关上门，在门里羞愤地喊， 不要再问了。 文静停在门前， 为什么要喊我？我在你梦里做什么了？ 蒋婉在门内捂住耳朵，心跳的剧烈，两人之间的平衡状态彻底被打破。蒋婉在厨房做饭时，文静又来问了，她刚洗完澡，头发半湿，拿着毛巾简单擦了擦，将长发顺在脑后，露出光洁的额头。她长得很好看，是那种一眼看过去就会被吸引的长相。她的瞳仁很黑，眼下卧蚕很深，那双眼盯着人看时，像是一汪深潭，能轻而易举地将人的心神都吸进去。但是仔细看，她的眼里是没有任何感情的，情绪也很淡。 没有，我没有梦见你。 蒋婉低着头，一边刷碗一边否认， 我梦见别的人了。 你梦见谁了？ 一个男明星。 你在说谎，你都不敢看着我说话。 没有。 蒋婉红着脸看向他，文静微微俯身，耳朵侧了侧，离蒋婉的心口很近，随后微抬下颚，冲蒋婉道， 你的心跳很快。 蒋婉后退一大步， 我这是正常的。 文静若有所思地看着他，随后说了句， 人类正常的心率范围是1分钟60到100次，你现在1秒最低2次，已经超出正常范围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